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我国的著名的肝炎防治专家和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内容。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中心的主任谢文谢主任。谢主任还担任像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委员、北京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等等的一些职务。谢文主任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谢主任，7月28号是今天啊，是世界肝炎日。很多朋友听到肝炎这两个字啊，并不陌生。我们国家患肝炎的患者的人数真的是非常庞大。 对，既往我们曾经说过，12个人当中有你吗？那就意思就说12个人当中可能有一个奥抗阳性的人。世界肝炎日呢，实际上是纪念的发现奥抗的，也就是我们乙型肝炎表面抗原的布隆伯格的生日。它对我们乙肝的防控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嗯， 所以呢，我们世界肝炎日的日子呢，就定在它生日的这一天。今年是第8个世界肝炎日。 哎，谈到了世界肝炎日啊，很多朋友知道是今天是7月28号，但是世界肝炎日的由来是什么呢？正像前面啊谢主任谈到的，这是在肝炎防治领域非常有名气啊，或者说非常著名的一个专家的他的生日。每年世界肝炎日啊都有一个主题，今年的主题又是什么呢？ 今年的世界肝炎日的主题呢，就叫积极预防、主动检测、规范治疗、全面遏制肝炎危害。 通过世界肝炎日的设立啊，以及今年啊世界肝炎日主题，我们大家可以了解到啊，肝炎对人类的伤害非常的大。这个伤害有多大呢？现在大家已经了解到啊，只有对我们人类有非常重要意义，或者说有重大伤害的这样一些疾病，才会设立什么什么日、什么什么日，让大家加以注意。为什么要设立世界肝炎日？肝炎对人类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呢？谢主任，节目的一开始跟我们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好的，大家知道呢，这个病毒性肝炎到目前为止呢，可以分为五型：甲型、乙型、丙型、丁型和戊型。那在这五型病毒性肝炎里边呢，大家知道它实际上呢，可以按照它传播途径的不同，它可以分为两大类。那么第一类呢，就是甲型和戊型肝炎。这个呢，在以前经济比较落后的时候，它主要是通过消化道传播，导致的呢是急性肝炎。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甲型和戊型对我们国家来说，现在应该来说是防控做得非常好的了。 嗯， 这个呢是消化道传播的，导致急性的肝炎的，我们已经防控得非常到位。但是呢，还有一型，就是乙型、丙型和丁型肝炎病毒。那么这三型呢，大家可以看到，把它划归一类。首先第一个，它们都是通过血源或者呢是通过体液来进行传播的。除此以外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得了病以后，它很有可能会转为慢性肝炎，前言不愈，最终呢导致肝硬化、肝癌这样的不良结局。所以我们现在说防控病毒性肝炎，实际上来说最重要的应该是对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的防控。那你会问了，那还有一个丁型肝炎怎么没有说到呢？那是因为啊，我们现在丁型肝炎病毒的复制一定要依赖于乙型肝炎病毒才能进行。所以呢，丁型肝炎呢往往是在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基础之上发生的。所以如果乙型肝炎 控制得好，丁型肝炎自然就能得到防控了。 刚才呢，我们得到了第一个知识点啊，谈到肝炎，这并不是一种病，而是五种病的一个总称，分为甲、乙、丙、丁、戊。而在这五种当中啊，有两种目前可以说是控制的比较好的，而另外三种呢，是属于那种我们现在要特别注意，就是今年世界肝炎日主题当中谈到的积极预防、主动检测、规范治疗、全面的遏制肝炎危害当中的三种啊。说到了这样的五种肝炎之后啊，我想有一些数据啊介绍给我们听众朋友，这样呢大家对肝炎会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在目前啊我们国家肝炎的发病的患者当中啊，这样的五种的肝炎有没有一个大致的比例？ 有的，因为我们现在呢都是在做流行病学调查，比如说像甲型和戊型病毒性肝炎呢，我们每年它会有规范的疫情报告卡，这个在我们国家呢应该来说每年的发生人数呢是在一个下降过程当中。但是对于乙型肝炎来说呢，我们国家大家知道进行过两次大的流行病学调查，就是上世纪的90年代我们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呢，当时调查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的标化流行率是 9.75%。这是一个什么数据呢？就说中国会有 1.3 亿人感染了乙型肝炎，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在这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通过乙肝疫苗的接种，通过乙肝的规范化治疗，那么到06年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全国的流行病学调查。在这一次的流行病学调查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国家乙肝的感染率从原来的 9.75% 下降到 6.18%， 也就是意味着中国从乙肝的高流行区域降低到中度的流行区域。这个呢应该来说是这个全社会共同努力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结果。但是呢大家也可以看到 6.18%， 那么这个流行率的话加上中国人口的基数之大，实际上这个人群呢还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是我们国家乙肝的一个现状。 嗯，乙肝、丙肝还有戊肝呢都是属于病毒型的肝炎。说过了乙肝之后呢，那丙肝的发病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也有这样的一些报道谈到中国呢是丙型肝炎病毒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一句话？ 对，刚才我们就说到呢，乙肝我们人口多，基数也比较大，但是呢因为乙肝呢它是有乙肝疫苗可以主动免疫，减少了新生儿以后的一个感染，所以呢乙肝在我们国家在将来应该来说是有望得到控制的。但是丙肝呢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呢没有成熟的丙型肝炎预防的疫苗，所以呢我们国家的丙型肝炎的流行病学呢现在调查出来的结果是丙肝的标化流行率是在 0.49% 左右，以我们国家人口基数来算呢大约是500万人。但是丙肝因为它主要是通过血液、体液以及不卫生的性行为来进行传播，所以在一些高危人群里边呢估计还有500万丙肝患者。所以我们国家预期总的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人群应该来说是1000万，这个数据呢应该还是非常高的。 前面谢文主任谈到了乙、丙、丁这三型的肝炎呢都是由病毒引起的，和甲戊型的肝炎是有很多区别的，这当中呢就包括了前言不愈，也就是说啊很难一下子就治好，不能够很快的治愈，在这样的一个比较长的治疗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情况的变化，比如说疾病本身的恶化，还有呢这样的一些疾病会引起其他病情的恶化。请谢主任把这方面情况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得了这样的一个肝炎以后慢慢的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后果？ 好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乙肝和丙肝呢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乙肝病毒的感染过程当中，如果是母婴传播，就是妈妈传给孩子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呢100个孩子里边可能有90个以上会转为慢性肝炎。这就是我们国家既往为什么乙肝病人会这么多，就是母传孩子，就叫我们叫母婴传播所导致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成人了以后再感染乙肝病毒，那这个比例正好就反过来，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成人感染乙肝病毒以后，那么他转为慢性的几率只有 5% 到 10%， 而 90% 到 95% 的机会呢，它会彻底的清除乙肝病毒。所以呢，乙型肝炎它现在的防控对我们来说呢，应该来说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们现在只是治疗的既往已经感染了乙肝的病人。但是呢，丙肝不一样。丙肝呢，因为它通过母婴垂直传播这样的一个途径感染的几率可能只占到我们丙肝病人的 5% 到 7% 左右。大部分的病人都是成年以后感染的。而成年以后感染的丙肝，它和乙肝完全不一样。它在100个人里边可能会有60到80个人它会转为慢性。而能急性自愈的病人，这个比例应该来说非常低。所以我们说，对丙型肝炎来说，丙型肝炎病毒病患者的治疗，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也是预防的一个措施，因为没有传染源，就不会传染丙肝了。所以呢，对丙肝来说，丙肝病人的抗病毒治疗，它对病人本人是治疗，对其他人而言是预防。 哎，我们刚才听到了吧，对于病人本人来说是治疗，当然对于其他人来说呢，就是预防。这一点说起来挺容易，但是其实执行起来啊，谢主任在您的临床过程当中也有不少的困惑，其实在节目当中也特别想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我觉得把这个预防和治疗的工作来做好。谢主任。 好的。丙肝呢，我们一直就说它是一个什么呢，它叫沉默的杀手。为什么呢？就是丙肝病毒进入到你体内，你可能不像其他的疾病，诶，我感染了，我会发烧，我会咳嗽，我会难受。丙肝病毒呢，它是悄悄地在你体内潜伏着，这个过程可能20年、30年甚至40年，它逐渐呢导致我们出现了肝硬化，严重的呢甚至可以出现肝癌，导致一个不良的结局。所以我们说丙肝病毒感染以后，它可能是一个不自知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我们就只有去进行检测，才能了解谁感染了丙型肝炎病毒。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知识开讲，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谢文主任和大家来聊一聊肝炎的一些情况。我们特别说到了7月28号世界肝炎日的主题是积极预防，主动检测，规范治疗，全面遏制肝炎的危害。关于肝炎的危害呢，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谢主任也已经简单的做了介绍了。而且呢，谢主任也特别说到了乙肝的防治目前在我们的国家呢已经做得特别好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以丙肝为例，跟大家重点说一说这个积极预防、主动检测、规范治疗和全面遏制的一些情况。那谢主任，第一条，积极预防。 积极预防就像前面我们说到的，只要我们治好了丙型肝炎的病人，对其他人而言，他没有传染源了，就是一个积极的预防。那我们怎么去了解这些哪些人他有可能是一个丙肝的感染者？这个呢，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嗯，谢主任说到了这一点啊，主动检测，我们常规体检，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我们很多的一些普通人啊，一年会有一次到两次这样的常规体检，那里面会有些血液的检查，这对于丙型肝炎的检测能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发现的作用呢？ 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每年的定期例行检查里边，它可能会检查到肝功能，但是呢，丙肝抗体以及核酸的检测不在例行检查范围里边 啊。 所以呢，只有当丙型肝炎病毒感染以后，导致肝炎活动的期间，它出现肝功能异常，才可能检测到丙肝。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丙肝是一个隐形杀手，它可能在20年的时间里边，它在肝脏里边静静的潜伏着，让你的肝脏出现纤维化，出现肝硬化。但是呢，肝功能呢，它因为进展非常缓慢，肝功能还维持在正常。所以例行的 体格检查里边或者叫体检里边，实际上是很难检测出丙型肝炎的。 刚才我们说到了常规的这样一个体检或者例行体检啊，很难检测出丙型肝炎。那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很多朋友啊谈到肝炎就会说我周围的谁谁谁得肝炎了，你看啊他脸上发黄，然后呢这个吃什么都不香了，甚至呢去验血然后发现什么大三阳小三阳。大家注意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症状可能在丙肝上面应该都不太适用了，是不是这样的呢谢主任？ 对，因为丙肝呢它隐息进展这个特点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所以我们对丙肝高危人群，也就是说你哪些人应该自己有意识的一定要去进行丙肝抗体以及核酸的检测呢，我们说实际上包括下面这几个部分的人群。 大家一定听好了，您是不是高危人群，如果您符合这当中的一条或者几条的话啊，赶快去检查一下。谢主任，咱们把高危人群情况简单的说一说吧。 好的，这些高危人群里边，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你只要符合一条就应该去进行丙肝的相关检测。 嗯， 最重要的第一条，92年之前接受过输血以及接受器官移植的。 这说的是1992年。 对。 到现在已经是二三十年的时间了，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呢？特别要强调呢？ 对，因为我们丙肝病毒呢在89年发现，那么它的抗体的四剂研发呢是91年，我们国家在92年开始对所有的义务献血员进行相关的检测，所以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在92年以前输血的，那么他有可能没有进行抗体的检测，这个血液呢是有可能具有传染性的。所以如果92年之前您接受过输血，那么您一定要去进行检测。 主动检测呀，最重要的呢就是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前面我们说到的是第一大类，1992年前接受过输血者和接受器官移植者。那接下来呢是持续的血液透析者。关于这一条啊，谢主任，我们怎么去理解为什么持续的血液透析者需要去检查丙肝？关于这一条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持续血液透析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说肾脏功能没有，然后我们通过透析来进行这个肾脏功能的维持或者是叫替代，这样它每周三次呢都会是通过这个透析仪来进行这个血液，那么它是要经过一个治疗，所以这个人群在全世界范围内它都是一个丙肝的高发人群。 谈到了高危人群啊，我觉得下面这三条啊可能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包括像共用过注射器的人、未经严格消毒的牙科器械、内镜检测还有侵袭性的操作和针刺等等，还有呢是静脉药引者，因为有可能他们是共用过所以造成了感染，这也很容易理解。那么 HIV 也就是艾滋病的感染者，他们是抵抗力下降的原因造成的吗？ 不，主要 HIV 和 HCV 它的感染都是通过血液或者是体液来进行感染的，所以它的传播途径相接近。这样的话呢，如果它感染的途径里边有可能有 HIV， 它丙肝的高发呢也可能会高发一些。 小的知识点啊，我来普及一下啊，大家听 HIV、HBV、HCV 分别代表的是艾滋病、HIV、HCV 丙肝、HBV 乙肝，前面说到的就是这几种疾病啊，都和血液感染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提醒大家注意了。 好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一部分人群也要特别注意。除此以外呢，就是母亲如果是丙型肝炎病毒的感染者的话，她生下来的小宝宝也需要关注，因为前面我们说到，大约 7% 左右的母亲生的孩子呢，可能会被感染。所以母亲为 HCV 感染者的孩子，那么这个呢也可能需要进行定期的检测。除此以外，像不安全性行为，这个呢特别是多个性伴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注意。最后呢，我们要特别强调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器械进行纹身、纹眉、穿耳洞、针灸等等，这些呢我们都视作丙肝感染的高危人群 啊。前面呢那几项大家听起来呢可能呢和我们普通人的啊这些普通生活还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或者说只有极少数的人才出现。但是像这个纹身呀、纹眉、穿耳洞还有针灸这些行为啊，或者说这些操作就应该发生在很多普通人身上了，应该做丙型肝炎检测的人群的范围一下就扩大了很多啊谢主任。 对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欧美国家它是规定，如果你纹身以后一年以内是建议你不要献血的。 哦， 就是因为它有潜在的传播丙肝乙肝病毒的风险。所以大家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你可以看到 C 罗他是不纹身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坚持持续的在献血的人群，他如果要是纹身了呢，可能这一年他就不能献血了，所以他不纹身。 刚才我们说到的啊，这样的一些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我觉得对于一些疾病的患有疾病啊，或者说在进行疾病治疗的这些人士来说呢，可能医生呢会有相关的提醒，而最危险的其实就是恰恰我们身边的这些，比如像纹眉啊、纹眼线啊、穿耳洞啊或者针灸的人，我觉得他们呢是高危人群，可是他们自己又不知道，我们在这也特别要提醒一下了。而在临床过程当中啊，谢主任，您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些患者呢到您那儿去治疗的呢？ 这样其实挺多的。我们很多病人他会是什么呢，就是比方说他自己并不清楚，但是呢他觉得我不舒服，我需要去做个胃镜。我们胃镜之前这些经血传播的疾病的相关的检查，我们叫这个感染九项是要进行检测的，就包括丙肝乙肝 HIV 等等。它往往是在这样的一个检测的过程当中，或者是需要做某一个手术术前的检测当中发现。所以呢我们前不久呢就收了一个病人，他呢是三年前去商场买东西，买东西的时候呢架不住，人家推销员说，哎呀我们今天纹眉呀是一个免费的，你可以到我们这儿来体验一下。然后呢他就去纹了眉，纹了眉以后呢也没当回事儿。这次呢查出来有丙肝以后，你再给他进行细细的问的时候呢，既没有输过血，所有的这些高危行为都没有。后来我说，那你什么时候做的纹眉呀，在哪做的呀，一想想起来这一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美容的需求，我们还是建议要到正规的医院使用正规的器具来进行，可能更保险。 说到了美容的事情啊，不仅仅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丙肝传染，包括乙肝啊传染也是一样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医疗美容，医疗美容，为什么这两个字经常连在一起呢？就是一定要去正规的地方，不要把它当作一美容而放弃了，或者忽视了它医疗的这个重点。好多病都是能够传染的，特别特别特别要提醒大家。刚才您说到的您那位女患者啊，因为她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她那一次纹眉导致了丙肝的发生，是因为治疗其他的病哈，所以才发现的。那后来这位女患者的治疗情况怎么样呢？她的发现啊，我说是丙肝的这个疾病的发现，算早的还是算晚的呢？ 她就是现在我们估计是三年前感染，所以现在呢是一个慢性丙型肝炎。 嗯， 这个阶段呢应该来说发现的相对对我们来说算早。 哦，那它的治疗效果有没有可能达到像您前面说到的乙肝病毒的患者，现在有很多能够达到 80-90% 就是清除病毒，那他这个发现了三年了，在专业的医生看来算比较早的情况下，能不能做到清除病毒，有很好的治疗效果，病毒不会终身危害他的身体健康呢？ 这个丙型肝炎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特别神奇的。 嗯， 大家可以看到89年我们发现丙型肝炎病毒，那么到现在呢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可以彻底的治愈丙型肝炎，它和乙肝是不一样的。 嗯， 乙肝病人现在它的抗病毒治疗呢，我们是需要长期持续的使用才能够控制病情的进展，但是我们丙肝不一样。现在呢对丙型肝炎病毒的控制而言，我们现有的真正的就相当于药神级的药物，三个月的治疗就可以98%的人群彻底清除丙型肝炎病毒， 非常好的一个疗效。98%，它是不是也和很多其他的疾病一样啊？有一个前提，必须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呢？ 不，早发现的人治疗效果会更好。但是如果你发现的晚了以后，比方说你已经进入到肝硬化阶段，甚至到肝癌的阶段，这个抗病毒治疗仍然有效。为什么呢？它可以阻止你的肝硬化的阶段更进一步的发展，防止并发症的发生。那么如果已经有了肝癌，是不是就不需要丙肝的抗病毒治疗了呢？我们现有的数据提示呢也需要，因为它可以减少肝癌复发以及由于丙肝本身导致肝癌加重的可能，所以这一部分的病人我们都建议还是应该要治疗的。

暗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面貌。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今天是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积极预防、主动检测、规范治疗、全面遏制肝炎危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我国著名的肝病防治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中心谢文主任，和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内容。前面谢主任谈到了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在这里呢，我们也简单回顾一下，也再一次给大家提个醒。这些高危人群包括1992年前接受过输血者和接受器官移植者，第二类是持续血液透析者，第三类共用过注射器者，第四类未经严格消毒的牙科器械、内镜检查、侵袭性操作和针刺等等，第五类静脉药引者，第六类艾滋病，也就是 HIV 感染者，第七类母亲为丙型肝炎感染者，第八类不安全性行为者，第九类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器具进行纹身、纹眉、穿耳洞、针灸等等的人群。谢文主任也特别提醒，以上人群是丙型肝炎的高危人群，建议进行丙型肝炎的相关检测。那接下来啊，谢主任，小的知识点啊，这个检测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难不难？是不是在很多的医疗机构都可以做到呢？ 这个检查其实不难，只要意识到我需要做这个相关的检测，各大医院都应该是可以进行。那我们建议呢，主要要做几个方面的检查。第一个呢，就叫丙肝抗体，看你感染过丙肝没有。但是丙肝抗体阳性呢，并不意味着病毒现在还存在你体内，因为我们知道治好以后，这个丙肝抗体呢也会伴随你终身的。所以第一个是要看曾经或者现在是否感染丙肝病毒的话，要做丙肝抗体的检测。第二个呢，就是要看你现在需不需要进行治疗的最关键的一个指标，我们叫丙肝病毒核酸检测。那么这个呢，就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 HCVRNA，也就是丙肝病毒核酸检测。这个检测里边呢，大夫一般会告诉你啊，你的病毒是几次方，你是三次方、四次方、五次方。那么这是个什么意思呢？它也就是说你的血液每毫升血液里边含有病毒的量。你就可以想到，如果你是十的三次方或者是五次方，这个每毫升血液里边的病毒的定量还是比较高的。我们丙肝病毒需不需要进行治疗，我们最关键的这个指标呢，就是丙肝病毒的核酸。你丙肝病毒的检测是阳性，无论你肝功能是否正常，我们都建议进行抗丙肝病毒的治疗。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第一个检查呢，是抗体，第二个呢是核酸。那除了这样的两项检测以外啊，还有哪些的检测项目是在丙肝的检查里面必须要检测的呢？ 还有一个呢，就是基因分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比较专业的，就是我给你选择什么样的药会更有效，这个呢是和基因分型相关的。除此以外，你的疗程，就是抗病毒治疗的疗程需要多长呢？你有没有肝硬化呢？这些像肝功啊、超声检查呀、还有呢就是肿瘤的筛查，这些检查呢也是需要做的。所以这个呢可能是要肝病专科医生来对他进行指导。 通过前面啊谢文主任的介绍啊，我们大家了解到了丙型肝炎的检查还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前面说到的这样的一些检测项目以外啊，在做丙型肝炎的检查当中还有什么需要提醒的内容吗？ 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呢，就是要用高精度的检测试剂来进行，无论是丙肝抗体还是丙肝的核酸，它这个就说检测下限的不一样， 那么它这个对这个诊断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你用高精度的试剂检测以后，那么我觉得呢检测一次你就可以安心了。 所以在这要提醒大家啊，做丙型肝炎的检查的话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找正规的专家，然后做高精度的检查，才能够有效的啊避免丙型肝炎的一个误诊。 对， 知识开讲，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肝炎啊，重点呢是以丙型肝炎为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我们国家，虽然很多朋友都了解啊，乙型肝炎的发病率比较高，但现在的防控治疗的效果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对比之下呢，丙型肝炎的防治就是弱项了。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聊一聊丙肝。前面说到的是如何检测，那很多朋友呢也已经了解到了高危人群的情况，但其实也有一些朋友，他们其实呢还是特别想问问谢主任。我也替听众朋友来请教一下谢主任啊。虽然我们前面说到了丙型肝炎呢是一个无声的杀手，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得病以后呢伤害是比较大的，那难道他就一点症状都没有吗？我们有些朋友呢，虽然不是我们前面说到高危人群，其实他也不太舒服，他查了乙肝他没有，他是不是也可以去查一下丙型肝炎呢？他到底有没有症状，有没有蛛丝马迹呢？ 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说到前面说的九大类的高危人群，如果有一定要检测丙肝。那么还有一些呢，虽然他个人觉得我不属于这个高危人群，但是呢我有一些表现。 嗯， 有些什么样的表现呢？就像我们说到的面色萎黄，就是面色呢总觉得你脸色不那么好看。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就叫肝掌，就是我们中医上说的，就说如果你的肝手掌的大于际，就是大拇指下边这一块， 嗯， 小拇指下边这一块，这叫大小于际。如果发红的话，我们就叫是肝掌。有这样的人群，您主动的应该去检查一下相关的肝脏疾病的检测。 或者啊，您如果查了其他的一些检查以后，您还是出现比如莫名其妙的食欲不太好呀，容易累呀，还有等等一些不舒服的检查，这个时候呢您不妨啊就进行一次丙型肝炎的检查。因为前面呢谢主任也说到了，这个检查呢也不复杂，那么我们查过以后呢，至少呢您要是没有病那太好了，您自己也放心了，如果有病的话该怎么治疗就去怎么治疗，而且这个病的治疗效果其实也是不错的。那既然说过了啊这样的一些症状之后呢，我们就要说到治疗了。对于丙型肝炎的治疗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呢？我们在这儿先说一说。 好的，我们现在丙肝治疗呢，在既往也就是12年以前呢，在全世界都用的是干扰素联合氯巴韦林。 嗯， 所以呢既往曾经治疗过的病人说起这个我们叫做 PR 方案的呢，就说起来头就大。为什么呢？因为它疗程长，需要1年的时间，并且呢不良反应比较多。打干扰素的时候呢会出现流感样症状，就是发烧， 嗯， 全身关节疼痛，脱发，白细胞减低等等。坚持1年呢大概有50%-60%的人会自愈。所以以前呢一说诊断丙肝要开始进行 PR 治疗，病人其实头疼，医生也很头疼。 嗯， 但是呢从12年，那么也就是全世界开始有了 DAA 治疗。这个治疗是什么呢？就叫直接抗病毒治疗药物。就很简单，口服药物。口服药物的疗程呢可能只需要3个月。100个病人里边呢 ,98个呢就全部自愈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DAA 的抗病毒治疗方案应该来说呢有了一个颠覆性的改变。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今天是世界肝炎日，知识开讲节目邀请著名的肝炎防治专家谢文主任和大家聊一聊肝炎，重点还要说一说丙型肝炎的一些情况。刚才我们说到了在2012年之前的治疗丙型肝炎的一个规范啊，和2012年以后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从以往的疗程长要长达一年，另外疗效呢只有5-60%呢，到现在只需要2-3个月，而疗效呢能达到98%，真是一个非常大的飞跃。那这样的一个治疗啊，刚才您谈到了啊，和以往的那些恶心啊、不太舒服的治疗有特别大的区别，那它就没有其他的一些副作用吗？很多朋友都说是药三分毒啊。现在看来啊，这个药物呢确实非常的不错。首先呢是它的治疗效果非常的好，然后治疗的周期呢又并不是很长，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以往的一些治疗过程当中的不适的感受呢它基本上没有。所以这个药就是一个万能药吗？能够在所有的患者身上都适用吗？它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丙肝的 DAA 治疗方案呢应该来说是非常成熟了。那么在我们国家在17年呢实际上是批准了3个方案的治疗药物进到我们国家，那么今年呢又陆续批准了进口的以及国产的药物。那么在这些药物的使用过程当中呢，总的来说大家的评价是疗效好，但是是不是说随便的使用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来进行处方呢？其实不是。就像刚才说到的四药三分毒，这个药物本身它可能没有太多的毒副作用，但是药物和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在 DAA 的治疗过程当中呢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药物里边有一个药叫索林布韦，它当你用这个氨碘酮的时候，它就可能会导致心率减慢，甚至导致呢心脏的停跳。所以在国外呢，那么他们已经是给了，在美国的 FDA 直接给了一个黑框警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你是要用高血压的药、降压的药还是其他的药物呢，和我们的丙肝治疗药物之间，我们叫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请专科医生来进行咨询。那么这个地方还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地方。 您刚才说到这一点啊，一谈到降压药，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收音机前的朋友就紧张起来了，因为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还有一些肾病啊，其实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发病人数或者说比例是挺高的了。所以我们呢可能呢在治疗丙型肝炎的时候呢需要专业医师的治疗，但是在这儿呢请谢文主任也不妨给大家提个醒，比如常见病高发病当中哪些不太适合咱们前面说到的啊直接抗病毒治疗药物，也就是 DAA 这样一个药物的治疗。 总体来说病人都是可以进行治疗，但是呢你现在所用的药物一定要告诉大夫，大夫呢可以给你选择避开这药物之间有相互作用的方式。大家可能都看过我不是药神，那么现在呢这些 DAA 的药物呢可能在淘宝上啊等等，他也会到印度去买仿制药，但是在买来的仿制药里边我们就发现容易出现问题，就是它没有关注到它的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这一点呢一定要提醒大家关注。 接下来啊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啊谢文主任在临床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病例，可能对大家的理解啊更有帮助。谢主任，应该是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的患者到您去治病的不少，对不对？ 对的。所以呢就说如果你有慢性基础疾病，同时呢发现自己有丙型肝炎，需要呢抗病毒治疗的同时呢，那你高血压、糖尿病你也需要进行治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需要提醒，比方说糖尿病的病人，那么如果你这个血糖控制得非常不好的话，在进行 DAA 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建议你换为胰岛素来进行治疗，这样呢可能 DAA 和胰岛素之间它会是没有相关的作用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需要关注到3个月的治疗结束以后呢，那么你如果还想恢复到口服药，我们觉得呢你也是可以的。 丙型肝炎的患者啊在治疗过程当中啊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定期复查。可能有不少的朋友啊听到这样的一个内容以后就会说了，说肝炎得过一次以后不就不得了吗？所以为什么要定期复查呀？所以我会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请教谢文主任，为什么还要定期复查呢？ 定期复查对我们丙型肝炎病人来说呢意味着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我们说你丙肝抗病毒治疗以后并不是说停药了你就无关紧要了，而是我们衡量你是否丙肝自愈呢是要在你停药以后12个星期你的病毒没有复发我们才说叫自愈了。所以呢吃完了药并不意味着治疗的结束，停药以后12周一定还要查一个丙肝病毒定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丙肝现在的感染的病人都是丙肝病毒持续感染多年的病人，那么你病毒清除了但是它原来在肝脏里边已经留下的损害它可能还在，肝癌肝硬化的发生率是下降并不是绝对没有，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定期复查，看一看病毒清除以后，它肝脏里边已经造成的损害，它是不是有所恢复？所以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呢，就是我们前面说到丙肝为什么说它沉默的杀手，杀手的定义呢，就是说它最终会导致肝癌，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见的一个结局。所以呢，现在的抗病毒治疗减少了肝癌的发生，但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肝癌的发生，所以对这部分病人来说，我们定期的复查也还是有必要的。 您刚才说的这样的三条啊，其实啊又给听众朋友或者说我们的患者啊提了个醒，但是其实也有不少的患者他们会有疑问。那么刚才说到了啊，在丙型肝炎的治疗过程当中，以12个月为一个周期，你要去检查你到底这个丙肝是治好了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可是也有朋友就会说了，说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我确实这12个月过程当中啊，我去检查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丙肝病毒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又有了，那这到底呢是第一次没治好还是说第二次又感染了呢？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 对，这个问题说得特别到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治疗以后复发还是再感染，其实是两个很不一样的概念。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面说到我们现在的丙肝 DAA 治愈率呢，可能是在 90% 到 98% 之间， 嗯， 那么还是有个别的病人他可能是没有得到治愈的，那么对这一部分病人我们还是应该关注。另外呢，对一些有高危行为的人群来说，那么他到底是治愈以后可能这些高危因素还存在，是再感染了，我们也应该引起关注，这个地方还是要关注的。 再有一点啊，我们刚才谈到了啊，说到的这个 DAA 的治疗，也就是直接抗病毒治疗的药物的它的一个治疗，不仅仅是针对丙型肝炎的患者，对已经是肝癌肝硬化的患者同样的有效。那么他们的治疗方案是不是和前面的丙型肝炎的治疗有很大的区别呢？ 这个里边还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当已经出现四代长期肝硬化甚至肝癌的病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肝脏的代偿功能其实和慢性丙型肝炎已经不一样，所以呢，在选择药物的时候，那么它是要有针对性的选择。另外呢，就像刚才说到，我们还有一些病人他有一些慢性基础疾病，比方说你有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时候，那你应该怎么选择药物？所以这个选药过程当中的治疗方案的选择应该请专业的肝病大夫来制定，这个还是很重要。 肝炎的治疗在全球都引起重视， WHO 世界卫生组织就倡议2030年消除丙型肝炎、乙型肝炎。通过前面的介绍，大家也能够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不太容易完成的任务，也是一个非常不太容易达到的目标。如何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或者说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呢？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还是请谢文主任跟大家来简单的分享一下他的感受。 好的， WHO 呢就提出来在2030年呢应该消除肝炎。在这个里边，对丙型肝炎来说，它是使得新发的感染人群要减少 90%， 那么治疗人群呢要提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国家现在现有的1000万人里边可能都不到 10% 的人那么得到了治疗。所以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90% 的病人他可能没有得到治疗。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从医生的角度，从政府的角度和患者个人的角度，大家都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我们怎么找到这些丙肝病人，然后呢对他进行治疗，希望他尽早的痊愈，这样我们才能实现2030年丙肝消除丙肝的最后的这个目标。这点呢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对乙肝来说呢，我们也应该关注2030年的消除目标。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乙肝有乙肝疫苗进行主动预防，所以新发感染一定是减少。但是对我们现在已经被感染的这些人群的正规治疗，我们也应该特别的关注。所以呢，我们期待2030年消除肝炎成为现实。 感谢我国著名肝病防治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谢文主任的详细介绍。关于肝炎的内容我们就说到这里了，下面呢还有一些健康提示带给大家。首先呢要说到的是饮食。前一段时间呢，北京呢先是大雨，然后呢又是高温暴晒，很多朋友啊都说苦夏，在夏天的时候吃不进去东西，觉得没有胃口。但是在这样的天气也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饮食健康。 民以食为天，食物呢是人类生活生存提供能量和营养的基础。人类食物的营养素主要是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各种矿物质、维生素、水和其他的膳食成分。比如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一共有六大类。不同的营养素当中，人体每天的需要量相差很大。对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的需要量呢，是每天几十克到一百多克。而对于像硒、碘、维生素 D、 维生素 B12 等微量元素的需要量呢，则是以微克来计算的。但是无论呢是需要量大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还是需要量小的矿物质、维生素，都是人体健康不可缺少的。摄入过多或者是不足，会对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不同的食物当中所含的营养素也不尽相同。蔬菜水果是膳食纤维，维生素 A、C 和钙、镁、钾等矿物质的主要来源。动物性食物可以提供优质的蛋白质，是脂肪、某些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的来源。谷薯类主要含有碳水化合物以及膳食纤维和部分维生素、矿物质。大豆、坚果富含蛋白质、脂肪以及维生素 E 和矿物质。油脂类呢，则含有脂肪和维生素 E。人体每天需要的这六大类40多种营养素都必须从食物当中获得，而目前的天然食物当中没有一种能够完全包含这40多种营养素，因此呢，我们必须通过食用不同的食物来满足人体的营养需求，而且只有合理的搭配这六大类的食物才能够保证人体的健康，这就是平衡膳食模式。健康人群可以参照2016年版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也就是说每天要饮水1500到1700毫升，蔬菜300到500克，水果200到350克，水产品40到75克，蛋类40到50克，畜禽肉40到75克，谷薯类摄入250克到400克，奶及奶制品300克，大豆及坚果25到35克，油25到30克，盐小于6克，并且按照每餐的分量进行分配，合理规划出早中晚餐的进食种类和重量。同时市民朋友呢，还需要认识食物的营养标签。大部分食品会在包装上有一个营养成分表格，包括了项目、含量、营养素参考百分值。我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食物营养成分表当中都规定，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是必须标出的部分，其他营养素呢，则是选择标志的。通过看营养成分表，可以了解食物当中的油、盐、糖，也就是碳水化合物的含量。肥胖人群和有基础病，包括像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都应该注意食物营养成分和含量，减盐、减油、减糖，做到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提醒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夏天，特别是那些已经开始苦夏的朋友啊，要做到饮食健康，还要合理饮食，膳食搭配。节目的最后再来预告一下明天的安排，明天我们继续播出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我们在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我是牛玉亮，生于1938年7月10号，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口技传承人。